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1月23号星期五晚上，我和陈默在一起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立。 嗨，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对，刚刚陈默到来的时候问我说，哎，听说咱们节目来了很年轻的男嘉宾， 后来我一想，那只有可能是叶谦戴了面具来。 我说我们这除了老嘉宾就是老嘉宾，就是老主播，哪有年轻的啊？你就算是最年轻的啦。 真的，最年轻的都快40了。 而且呢，今天节目之前呢，本来是有了一个其他的主题，后来我今天下午有一个就是一个访问哈，然后后来他问我你2019年的愿望，我说这么早就问2019年的愿望了。他说，其实有想法的人是不是？都已经是差不多想好了， 都可能已经， 哎，我说还真是。 是的， 对，就是你不可能说我到了12月才现想、其实也可能就是一直在酝酿。 对，又或者愿望其实都是我们也不是新产生的，而是这一年就想要，但是可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并没有能够实现的吧。 所以不妨今天晚上我们也就是聊一下你2019年的愿望，就是属于提前预售版的愿望。 我们提前了差不多快40天。 其实40天对于漫长的2018年的300多天来说， 转瞬而逝啊， 已经剩的所剩无几了，好吗？而且往往到了12月份，我们会发现，哎呀，着急休把剩下的年假呀要休完呐、或者是一些事情啊，反而忙忙碌碌中根本就没工夫想还有什么愿望了。哎呀，那 好， 等这个春节再说吧。就是一拖再拖了。哎，如果今天就当我来采访你，哎，默默，你2019年有什么新愿望吗？你会立刻想到什么呢？ 我会想改变一下生活的节奏，算是愿望吧。 现在是太快吗？ 不是，我觉得就是现在都是，你看，比如说朝九晚五上下班啊，等等等等。然后我在想，2019年也许可以多花一些时间去看看风景，去旅行，然后把一些事情放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去做掉。 觉得你这一年也没有少出去玩吧，也没有少走吧， 还可以更多。大家不都是说每个人都不会满足自己当下的生活吗？ 对，谁会拒绝更好呢？ 对呀、 今天晚上的直播帖呢也PO出来了，我这一周都没有跟就是叶谦照过全脸， 我发现了 全脸照。 然后今天跟我照相的时候特意去化了妆。是被人化的妆。 对，然后那个其实很简单，就是女生如果不愿意平常化妆的话，就可以去做个眼睫毛。这个今天真的是做了眼睫毛，做完之后呢，就觉得好像眼睛大了很多哈，也是不错的一种选择啦。作为对每周来一次老嘉宾的一个尊重哈，特别给自己捯饬了一下。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看一下今天运动风的陈默，还有我呢，就是稍微淑女一点了哈，打扮了一下的。42岁的我。然后今天晚上我们就畅谈一下2019年，现在能想到什么就说点什么的愿望吧。这首歌是我这一周里听的很多的一首歌哈。有一天我播了一次，有听众也很喜欢。Problem。Yes. What you got? Smart money, then I'll be better off without you. In no time, I'll be forgetting all about you. You're saying that you know, but I really, really doubt you. Understand, my life is easy when I ain't around you. Iggy, Iggy, too biggy to be his present. I'm thinking I love the thought of you more than I love your presence. And the best thing now is probably for you to exit. I let you go, let you back. I finally learned my lesson. No head stepping either, you wanted it, you just playing. I'm listening to you knowing I can't believe what you're saying. It's a million you, baby boo, so don't be dumb. I got 99 problems, but you won't be one. Like what? 我特别喜欢这首歌的原因是、如果你听的时候会感知得到这个女歌手她基本上就是我觉得没有什么技巧， 是 唱的时候就是用我们话说就是在KTV 当中直吼型的， 对、但给的很真挚， 对，然后就很害怕的有一天嗓子唱破了，但是就是唱那么酣畅，而且呢在这个底部呢有一个男生哈，就是一直在重复着 是 多的一个问题啊。其实真的你生活里多一个人啊，多一份爱，他给你快乐的同时一定也带来很多问题， 所以其实很多事情是看你的选择，如果你觉得带来的爱是大过问题的，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去忍耐或者解决这些问题，但如果你觉得其实这些问题其实真的太大了，大过你对这种爱的享受，那我觉得你要解决的可能是爱本身了。 对，但是女人确实哈，一旦谈恋爱之后，哎呀，可能就是神经就变得异常的敏感，然后平常可能对朋友啊对家人都会很大而无所谓话之的问题，但是对于恋人呢就开始哎呀很追究很计较，然后造成这种问题的不断的一个一个的诞生，然后要去解决。哎，无论如何，其实2018年的问题有可能哈要带到2019年继续去解决。今天我们在畅谈2019年的愿望的时候，我想可能这个愿望也是你心里藏了很久，大概就是快藏不住了，就是要爆发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了。我2019年的愿望呢，就是前两天也写了一条，在我的微博过100万的时候，然后我所写的内容就是明年我希望开一个不太在乎流量，不在乎点击率，只在乎我们分享并且永远不失散的一个自媒体。 哦，这个好，哎，我也可以来一个。 就是我不太纠结于今天这篇文章写的好与不好，我的家里的这个装潢够不够漂亮时尚，拿不拿得出手，我只注重这块地儿啊，就是在这里呢，我终于可以大概写到老啊，大概可以写到自己实在不想说的那一天啊，办这样的一个你我啊，作为听众。等我退休以后都能够在一起的自媒体，这是我2019年一定会做的事情。 哎，特别好，你有了想法告诉我一声啊，我就看 一看。我已经酝酿成功了。 哦，真的？ 这个很简单，你注册一个就好了，这别人还不知道名字吗？ 那你要注册在哪个平台呢？ 自媒体不需要，你只要去开这个自媒体的公众号就可以了。 哦，你是说公众号？ 对，就是公众号嘛。 哦，明白了。 很简单，只不过是现在还没有人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对，然后你在里面先自己内部的试运营。 其实你知道我有一个公众号的。 你肯定有， 但是我就是一年多没发内容了， 也是荒芜的，对吗？ 而且我从来不发那个要让大家点进去才能看的内容，我都是发一个简单的就几句话的文字。 其实我觉得越简单越像是我们之间的一个朋友圈，就不要再把它弄成那种，哎，能不能标题突然间被好多人觉得要转载啊， 怎样怎样，我觉得那样的话就会有麻烦和负担了。 我觉得每个时间段可能每个人想做的事情不一样，也许呢在那个时间段你想做的是另外一个样子的东西，但是到了一个对的时刻你就会开始去做一些对的事情了。 对，我曾经在心里跟自己讲，我什么时候粉丝过100万的时候我就开自媒体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到了哈，但我自己人为绝对不可能去买粉丝，这个我对天发誓哈。我不知道是谁， 我觉得你都不知道在哪儿买。 哎，有人给你发很多那种 哦，对对，有的有的。 他每次发过来，我就给他拉黑，我直接删除并拉黑。 嫉恶如仇， 就是我不喜欢。就当他抛来这个讯息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好像觉得我有可能被说动， 哦， 但不可能的。尽管现在这个数字每天在增长的，我自己也觉得匪夷所思哈，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我也没有办法阻止他。 对呀， 那就让他这样吧。有些东西可能就像你美颜照片以后一样，一瞬间开心就好了，对吗？实际上自己是个什么德性什么样子很清楚 但是能让自己拍成一个自己喜欢的样子，我觉得也是一种幸福吧。 对，我今天在就是拍了一个照片，然后他跟我说，我就看他在修片的时候，那个修图师就说，我们在修图的时候就两样东西修不了。一就是你的神情 啊， 你的表情 啊， 比如你笑啊哭啊， 是的， 你还是冷漠呀，这个我们给你修不了。另外就是姿势和动作， 哦， 就是这两样东西，对，我修不了以外，剩下所有的你就不用考虑。比如你在拍的时候你尽情的笑，你不要怕这个皱纹呢，可能会怎么样，也不要怕什么这个我的胳膊会不会粗一点呢，然后这样，因为他都能给你修掉所以我现在终于明白我们老会看的那个明星的那种啊原片和精修之后的，这个其实无可厚非，谁都希望让更多人知道自己最好的时刻是什么样子。 对，或者是被人看到的永远是特别好的一面，我觉得这都是特别善良和美好的愿望。 对，那2019年在你心中你有什么小小的愿望呢？要做成什么事情呢？1669红又会是谁呢？我们一一揭晓。 好啊。 寂寞是被原谅的罪。 让每个人都心碎，这一定不是我们2019年的愿望。 这是遇到了多有魅力的人啊，他怎么能做到让所有的人都心碎呢？ 有可能有些人就是带着这样的命运来的，所以也许如果你遇到了这样的人，你也会是那个心碎的人。 就是属于情场的高手哈、啊，也是现在很多人愿意说的渣男啊。但是但愿怎么说呢，也许这样的人他也是被别人伤害过，所以人还是不要去做伤害别人的事情吧，因为你不知道你伤害过的人他会不会因此在心里留下阴影。 是的，我觉得很多时候都会有一些循环的。 对，今天晚上的红人呢终于也浮出水面了、又是一个女孩志啊，这是子文啊，子文问我，然后我应该做点什么呢？我发现最近几天经常来一些很萌的红人啊，就是我来求红，但我真的不知道干什么，就是聊天啊，就是在此刻你所在的空间，也就是新浪海丽微博上或者沉默的微博上和大家互动。嗯，是我们外场的一个主持。嗯，现在呢我们的外场留言到1米03，就是103条，尽量要让它达到120条啊，这是我们每个晚上的一个方向。包括2019年，我们的小数可能也要涨啊。虽然说现在一天晚上120条是挺难的一件事儿哈，但是我们还是希望给自己拔拔高啊，在男左女右最后的几年当中，能够让我们彼此的互动啊留下来的痕迹更多一些。 对，我觉得这种互动特别好。比如说，如果我们在节目里边有这种电话的这种方式哈，其实转瞬即逝了，大家是留不住的。 啊、是。 但是现在每周的我们这一次的互动，其实大家有的时候翻回微博，翻回那一天的直播帖，你还能看到大家聊得很开心的这些主题。 对，我今天还在说，我说当我萌生彻底2019年要做自己的公众号的时候，我其实心里都在想，我每做一件事情啊，如果有一个开始，我就很希望有一个以后和一个最终的结果。嗯，不是说今天做了明天就算了，以后再说吧，而是还是让它比较有这种可持续性。 哎，这很重要的。 所以新浪韩立微博我也是从2011年的7月16号，就是我们男左女右4周年的时候开始和大家见面，然后分享。一晃7年过去了， 真的好快啊。 就你现在翻阅男左女右的这个年份啊，聊天的年份是从2011年就可以有迹可循的。 哎，我们待会儿也看一下去年前年大前年的这一期节目，我们到底在聊些什么。 去年今年今天我们聊了什么吗？ 聊的什么？ 我们聊的是你最喜欢参加什么样的聚会。 哦， 我已经看过，我每年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都会翻阅前一年我们做过什么。 哎，这就是新浪微博特别好的一个功能，就是特别能够方便的找到某一年某一月甚至某一天的这个内容哈。 对，然后你还可以看到那个时候的自己。 嗯， 然后看到滤镜越来越好的变化。 就是我们好像发现这么多年我们怎么越长越好看。 哎，对，有些听众说，哎，你们怎么不老呢？其实我觉得 不是滤镜的功能。 对对对，其实真的是滤镜的功能。另外可能就是因为你拍的多了，包括今天下午就照片照相，人家说，哎，你的镜头感不错呀。我说我老自拍。 每天自拍。 我老自拍。 我好歹也只是每周自拍这一次，你真的是每一天。 但我现在跟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有冷空气活动，天空转晴，扩散条件改善，明天白天天空少云，光照充足，能见度较好，比较适宜假日出行。24号夜间到26号白天，扩散条件呈现转差趋势，空气质量下降。本市已经提前发布了空气中污染黄色预警，提醒大家届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外出要做好健康防护。此外，流感高发，还需要注意防寒保暖。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0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30%。川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剑顶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电视荧屏。由陈柏霖、景甜领衔主演的电视剧《火王》将于11月26号在湖南卫视开播。这部剧由台湾漫画大师游素兰于1990年创作，承载众多书迷20年的眷恋。陈柏霖饰演的火王仲天与景甜饰演的凤剑之间历经三世，牵绊爱恋始终如一。剧集分为古装版《火王之破晓之战》和现代版《火王之千里同风》两部分。在古今破壁的剧情交织之中，男女主角的情感横亘千年，跨越三生。成名甚早却又沉寂多年的邱泽，最近连连成为了话题焦点，遭遇余政炮轰就是其中之一。近日，邱泽现身北京卫视热播剧《幸福一家人》走进社区的宣传活动，在接受采访时，邱泽也对余政炮轰事件予以回应，应该是中间协调档期的时候不是那么周全，所以让于正老师生气了。但是现在经纪公司已经在处理了。本周起，历时3年筹备工作的历史人文纪录片《这里是通州》在北京卫视连播6集。该片首次集中展示了通州的历史变迁，漕运商贸、文脉传承，全景式的展示了通州的过去、现状以及未来。该片已经播出，社会反响十分热烈。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大左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22:34:48，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1月23号星期五晚上第二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嗨，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我们欢迎一下今天的美女红人子文。 哎，待一会儿我们也会到他家去做个客。 是，今天晚上我们的话题呢比较超前，估计还没有其他节目在聊2019年的愿望。 那我们要想更超前一点，不如我们把2020年也聊了吧。 真的。我跟你讲啊，你要说2020年的愿望哈，你信不信我真闪了 啊？真的？ 对，因为那天我跟一个朋友聊天，我们俩就女生嘛，就在一起就是互相设想着，哎、你2019年买个什么？你2020年买个什么？就是我们俩把自己在就是追求某个喜欢的东西啊，作为一个参考目标的时候，我们每年送给自己一个很大的生日礼物的时候。就我们真聊到2020年了， 嗯， 你说我们野不野？ 都是有梦想的女生。 对，你因为在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东西的驱动下呢，你可能会更加的努力的工作，赚钱也好，攒钱也好，对吧？嗯、它给你一个心气儿嘛，我们就这么说嘛、嗯。就包括你说明年想去到的地方，其实我也是，我今天也在说，我说我明年也想去旅行，但是我现在的旅行可能跟你也40岁了是吗？没到。嗯， 2020年我就40岁了。 真的，就是我说我40岁之后的旅行愿望里，已经是完完全全变成了那个地方一定啊，就是风景如何，其实可以放一放。最重要的是有亲朋好友和美食。 哦， 就这两件事情，就是其中有一件就可以让我去。但是如果说他只是说哇，那个海、那个山很美的， 嗯， 我就觉得可以放一放。 因为也看过很多风景了。 对，就觉得更美。也肯定有，我承认，但是我的心气儿没有那么足了。 嗯， 但我就想明年，哎，我去到欧洲的某个地方，我是看我的好朋友， 哦， 就他在那座城市，然后我去，吃他每天吃过的早餐，他看过的风景，跟着他的脚步去重新游历那座城市。 对，我特别理解。我现在就觉得就是单纯的自然风光不太是吸引一个人或者是我们这样的人去旅行的一个原因。 哎，你看快40岁以后是不是有点倾向了？ 我其实从来没有被自然风光这件事情单独吸引过，都是顺便去看一看。 对对， 但比如说有一些东西我会想要看，比如 极光， 对吧，然后或者是动物的迁徙，这些我会有兴趣去看一下。单纯的自然风光我觉得最好是搭着去。 对，就是这个随着每个年龄段的旅行的方向的调整啊，这个肯定不是说大家也要这样去做，而是你自身觉得哈，如果明年我要去旅行的话，这是我首选的，就是当地要么有美食啊，比如今年我去的最多的城市是成都。 哦，对，吃的好真的太重要了。 对对对，就是因为你想要是度周末，你肯定要让自己整个身心过点就是和北京不一样的日子。 还被升级到了厉害的总统套房。哎呀， 这不要说不要说。我真的没有跟任何人说过，就是有时候那个幸运砸到你的时候哈，是挺可怕的。 但就是该你的，就是该你的。你说你如果早一点去 check in 的话，房间就可能没满， 对对对， 那你就会住回你原来订的那个房间。 对， 那就是你一切都刚刚好，没有早也没有晚。 对，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再住那个房间了，因为实在是贵到离谱。但是就是莫名的就让我在那一晚上享受到了，所以我说这一年对我来说，我没有今年就没有出过国。 哦， 就基本上我本来想12月想设计一次旅行的。 哎，你不是还有年假吗？ 对，12月想设计一次，但是又因为其他的一些事情呢，现在有些搁置了吧。 OK， 然后我就想，哎，最美好的事情就是今年可以想明年哈， 可以有所期待。 对对，所以今天晚上我想这个话题呢，也是让大家在。可能看似有点疲惫的生活里哈，找一点亮光的东西吸引自己，听听还是觉得他最好的张学友。 的冷冻，共你热烈再相逢， 全是我的美梦，但我不懂说将来，但我静静待你归来，就算春风秋雨中共你愿望已不同，还是有点故梦想倾吐。一切事情就似一丝俘虏，回看你我的路，是情是爱是缘是痛，今日我却竟都不知道，我依然而我竟然还是觉得最好，即使未离开，我热情未改，这漫长夜里谁人是你所爱，花不自盛开，爱渐如大海，假使你怀念我，为何独自感慨，即使未离开，情未改，这漫长夜里，谁人是你所爱？但我不将来，但我静静待你归来，就算春风秋雨中共你愿望已不同，还是有点故梦想倾吐。一切事情就似一丝俘虏，回看你我的路，是情是爱是缘是痛，今日我却竟都不知道，我依然而我竟然还是觉得你最即使你离开，我热情未改，这漫长夜里谁人是你所爱，花不自盛开，爱渐如大海，假使你怀念我，为何独自感慨，即使你离开，我热情未改，这漫长夜里，谁人是你所爱？花不自盛开，爱渐如大海。假使你怀念我，为何独自感？即使你离开，我热情未改。这漫长夜里，谁人是你所爱？花不自盛开。 来自张学友的《还是觉得你最好》。哎呀，真是哈，兜兜转转，遇到了那么多的事儿，那么多的人之后，才发现，有的人真的是，绝对是至顶的。 其实真的是一种挺好的状态，因为有些事情、有些道理未必是你在第一刻就明白的，有些时候呢，你可能真的要历经时间的变迁，或者是历经一些事情的发生，你才会知道，哦，原来这个人在你生命中是这么的重要。 是。今天呢，我们说提前，你就像你预售你的某一件东西哈，你看你在双十一的时候经常有预售，你要交个一块钱、两块钱，交个定金啊。今天呢，我们也是来预想一下2019年的愿望，可能是 me O W 他说 2019年希望自己杜绝掉2018年工作中犯的错误。 哦，我觉得完全杜绝也是个挺高的要求。其实尽量避免犯重复的错误确实是个好习惯，但是呢，也给自己一点空间。就是人生在世，谁不犯错呢？ 对，要看这个错误的形成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是， 还有呢，这位叫做 Monkey 的小屋，他说明年我希望带上爸妈去旅行。 哎，这个特别好， 不错。你看，我们说到愿望里，可能都会有一些关乎出去走一走哈，让自己在紧张的忙碌学习的工作之余呢，有一点缓冲的一些事情哈。 是的， 这位西是分析的西。他说我2019年的愿望就是搞定2018年那些原定于2017年完成的安排，不为别的，只为兑现2016年时要完成的2015年的计划的诺言。 这个逻辑啊，真的是。哇， 我们老说这个明日复明日啊，明日何其多，他是明年复明年，明年何日多，这么多呢？如果从2015年到2019年，那就4年计划了，还没有完成啊。不过这也有可能，比如我的健身计划就是这样， 比如说我的10年笔记本的启用计划 还没有用。而且你知道今年我又看到了这个笔记本，就是以前我可能还要网购，然后现在我在一些书店里看到了，然后我那天就跟我的好朋友我说，哎，新年礼物我送你这个本吧，我说你要3年的和5年的，我当时脑子里就想他一定要3年的，果不然3年的。就是大家都对自己写5年没有什么信心。 你的真的每天都在坚持吗？ 对啊， 每一天啊。 是啊。 你不在北京的时候呢？ 补作业啊。 哦，真的。 回来就是拿着手机，看看朋友圈，看看微信，然后补一下。 好自律啊。 当然也有一大串，就是 有空窗。 有。然后甚至比如我今年看去年今天，我怎么没写东西啊？ 哦，真的。 会有，但是、 okay. 但是大部分我觉得应该2/3都有，都是写到的。因为我买的是10年嘛，我现在其实有点后悔了，因为我那10年是一个大的 大开本， 就是大杂志型的， 对， 就是最原始大杂志型的。像现在3年和5年就像一本书一样，那个其实你放在你的那个床头柜儿，其实很容易，因为就3行字嘛，也不需要很多， 随便就比微博的140字还少呢。 对，就比如你今天就记录一下，今天我穿了新买的什么运动服啊，然后拍了张照片，今天晚上我们的话题是什么，就很流水账，因为其实那。一个笔记本，我个人是觉得哈，我理想化的想法是，就是如果说你在写的那一瞬间说有没有日后跟谁分享，我可能会想等老了以后哈，真的在自己一个阳光明媚的什么地方，然后跟那个时候遇到的重要的人分享我们未相识那些年哦，我的时光里的事情。 祝你遇到这样的人哦。 没问题。然后在里面的时候呢，就会写到今天的糗事啊。其实每天都很简单，比如我今天早晨吃了汉堡可能这个汉堡还是那么好吃 啊，这些事情都会写的。 再也不用像你写微博或朋友圈一样要 字斟句酌 造句啊，不需要。 OK， 你小学的时候怎么写流水账，你就可以怎么写。其实那一刻才很本真。当然也会有一些突然之间到来的妙句，也会有可能。 会的， 就是我今年读去年今天的一些事情，我跟你讲，去年今天比现在冷。就有时候你还会看到温度嘛。然后也会去年的雾霾天比今年多。都 厉害了， 你随意开始写吧，真的。但是我能理解哈，你更希望就是自己能做下去，就是。 我觉得我一旦开始做一件事，我就希望是能坚持的。 可是你这件事情不难呢，我真的觉得不难，比你们健身要容易啊。 最美的珍藏，正是那些往日时。虽然穷得只剩下快乐，身上穿着旧衣裳，海拉尔多雪的冬天，传来三套彻底歌唱，一鸣河旁温柔的夏琴声在飘荡，如今我们变了模样，为了生活天天奔忙，但是只要想起往日时光，你的眼睛就会 会发亮。 喜欢这首歌曲， 我也是。 对，不管是谁翻唱的，都会对这首《往日时光》哈， 是 啊，里面的半根香肠啊，一个夜晚呢、啊，这些简单的娓娓道来的描述哈，都觉得是一个特别特别让人心很安静的声音哈。 这首歌有两个特别大的带给人的感觉，一种是特别强烈的画面感。其实你听到每一句歌词的时候，你都会特别容易的在脑海当中勾勒出这幅画面。还有一个就是让你对这种生活的一种期待感，就是你会觉得有一点恍惚，这到底是你期待的以后的生活呢，还是真如他唱的那样，曾经是发生在你生命当中的往日时光呢？ 对于生活在海拉尔的听友地球人说，名字长了才会被别人看见。他说这歌里面唱的海拉尔是描写我的家乡啊，突然就想家了。 很多朋友都想家了，你看刘丽小幺儿他说19年准备回老家，未来的日子可以多陪陪家人。今年呢有一位长辈离开了我们，以后我要替他照顾我的家人。 是这样哈，有很多朋友为了理想背井离乡来到另外一座城市。我觉得在年轻的时候呢，全力以赴去打拼，实现自己要追寻的一些东西，但是在这个路上呢，也应该适时的去调整，或者说去发现，如果觉得有些时候自己可能已经力不从心，或者是他让你的身心没有达到一种双赢，一种愉悦的话， 是 其实应该考虑一下，就是能不能更多的时间去用在家人和工作都周全的城市哈，而不是在思念当中啊、在每天晚上回到家没有一口热饭啊、没有一口热汤这种很难过的情绪当中，尤其在北京这样的城市，尤其这种天冷的时候 哈，没错， 这种感觉特别强烈。你会发现以往啊，夏天呢，你动不动叫个外卖啊，然后你会在外面呼朋唤友啊，而这个季节有时候真的觉得希望下班回家的时候家里有暖暖的厨房的灯火， 是 那种感觉你我都没有。但是我们却渴望大家，我们的听友呢，能够有这样的场景哈。 对啊，其实

壮阔四十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11月8日收看同步直播。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像如一抹，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1:4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1月23日周五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佣韩丽。 嘿、hey, ，晚上好，我是男左沉默。 对，属于沉默的时间只有一个小时了。 嗯， 哎，这个话听上去属于沉默的时间，难道我们马上就要迎来欢乐、奔腾了吗？ 都可以。 他一周就来一次嘛，然后一次呢2个小时，接下来呢就剩他这个2个时段了。 嗯， 我们今天呢，应该说是提前预购2019年的愿望。 对，但这个预购呢其实也只是预报而已，因为愿望嘛，其实能不能实现呢，其实还要看自己的行动或者是当时的一些机缘。 对，就比如刚刚我和陈默所说的自己2019年的愿望，其实我们大概都是已经有1/3或2已经成型的模样了，对吧？ 是， 你不能说是一个 还完全没活， 对，纯幻想的愿望哈。 嗯， 我觉得愿望或者说你给2019年的一些计划里啊，它应该是有一部分是很确定的，然后才能去做啊。今天晚上呢，希望你们所留言的这些愿望都能在2019年实现。 是的， 今天的红人叫做子文啊，是一个很漂亮的女生，天蝎女啊。这是她自己在微博上写到的，1994年11月1日出生的。 哎、是的。 目前在微博的世界中，他关注了120位人士， 来自江西的朋友。 对，最新关注的是乔欣啊、这也是我们很喜欢的一个女演员。哎，这说到这儿，《欢乐颂3》是不是今年或明年就可以看到？ 没看， 明年应该是明年了。然后我们看看他第一个关注的人啊、 这个不是， 应该是他的一个， 这不是，对， 是他的一个朋友吗？ 对，刚才那个不是。 哦，还真是。 哎，他的系统好像有些问题。 第一个关注的人，那大概就是啊、哦，是你。 哦， 你让我再次刷新。 但是他后面还有一个人，只不过显示不出来。 对，就最后一个不知道怎么就没有了。 很有趣。 但我能想到他应该是为你而来的，因为我周一到周四和叶谦在一起做节目的时候，没有见过他的身影。 哦，那就谢谢你今天过来。 听众啊， 潜伏型，周五就出动了。 嗯，他让我们的小树已经长到了2.22米喽。 好棒啊！然后这一首歌呢，我也特别喜欢，叫做《后来才发现》。 疲倦的黑眼圈提醒着我别拖 中的可怜。 才隐居在这沙漠里，该隐瞒的事总清晰，千言万语只能无语，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哦，原来你也在这里。哦，那一个人是不是只存在梦境里，为什么我用尽全身力气却换来半生回忆，若不是你渴望眼睛，若不是我救赎心情，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哦，原来你也在这里。许我尘埃落定，用沉默埋葬了过去，满身风雨我从海上来，才隐居在这沙漠里，该隐瞒的事总清晰，千言万语只能无语，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哦，原来你也在这里。是只存在梦境里，为什么我用尽全身力气却换来半生回忆，若不是你渴望眼睛，若不是我救赎心情，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哦，原来你也在这里。是只存在梦境里，为什么我用尽全身力气却换来半生回忆，若不是你渴望眼睛，若不是我救赎心情，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哦，原来你也在这里，该隐瞒的始终清晰，千言万语只能无语，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来自周笔畅翻唱的原来你也在这里。 嗯，第一次听他的这个版本。 对，我这周是在跟陈默跟叶谦在一起的时候播放过啊，我觉得翻得很好听哈，所以今天晚上呢又和你再分享， 确实很好听。 然后在听歌的时候呢也翻阅了一下去年今天晚上，就是大概其实这个周的晚上， 前年前几年其实 是，对，我就要一一说起嘛。去年聊到的就是我们喜欢什么样的聚会，然后2017年我们聊到的是2016年我们聊到的是 送别十一月， 送别十一月，然后追溯到2015年啊， 十一月， 我打开2015年的11月27号，就是这个附近的照片哈。我们聊到的是年底，你看也是哈， 随意说说年底，就 是，对对，你看那时候的彼此，真的都还是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嗯，要不我们怎么说，就是30岁之后，你的样貌是你自己修来的， 真的是。 这个修分很多啊，一来是你的修行、 修为， 对吧？修为，另外就是 修图， 修图，还真是啊。你就会在里面看到很多东西， 真的。 不过其实到15年开始，你就会发现照片里的自己至少你觉得 OK， 不至于啊，天哪，那个时候怎么长那个样子。 对，因为那时候我们就比较会用滤镜了。 对，滤镜就还有像素都已经特别的好了。 对，哎，我们再看14年。 对啊， 好好， 我就一起帮你打开了，看看14年啊。14年那一年我出书， 对， 就是刚刚要发书的那个状态的时候，我怎么没有看到你呢？难道你没有来吗？ 那不能啊。 哎，那段时间真的没有啊。 哎，为什么？ 你可能是不是出去玩来着，或者是旅行？应该14年16、16什么都没有你，就是我和叶谦。 但是那个时候是 你看， 就哎，再往后面就是我了，这是周四， 哦，这是你发的， 对。哦，我当时在参加圆圆的婚礼，高圆圆和赵又廷的婚礼， 也有一张我们的照片啊，也有一张，也有一张，也有一张。 然后因为我参加完婚礼就冻感冒了，那天实在太冷了。 哦，4年前我们为什么要穿成这个样子？是不是？所以说那个时候挺冷，对吧？嗯，那时候我还尝试着刘海，那个时候的滤镜也没有那么强，对吧？ 而且那时候我们都不是自拍，还是请导播帮我们拍。 对对对，所以谈不上什么滤镜，没有滤镜。那个时候就是，应该是，就是相机里它会有一个自动的一个什么拍照功能。 那时候好像真的是要修的。 你那时候的照片里的这个衣服现在还穿吗？我记得 还在呢。 F 牌子，对不对？ 不是，是 K 字开头的。 哦，对对对对，是你当时我就觉得不是一个你常常就是会涉足的。 对对对， 嗯，很有趣哈，就是翻阅去年。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坚持写10年笔记本的缘由。 嗯， 就如果要是能有照片就更有意思了。李健，听听这首歌。 嗯， 啊，不是李健啊。 不是啊， 我还以为是李健现场翻唱的一首歌。 不是不是。 承诺不算太遥远，遥远只剩一瞬间，一步步靠近终点，在这一步我们踏上永远。谎言让人太陶醉，陶醉在你给的世界。我不想不愿不去承认我的执着，怕不知不觉无法忍住眼泪不流。是爱伤害了彼此的自由，你不看不听不说为什么要离开，只剩下沉默，带着我的骄傲高飞远走。 来自徐佳莹现场翻唱的一首歌曲哈，听上去还是非常的酣畅淋漓。嗯，是的，这首歌也有年头了，因为是在一场比赛当中他翻唱的。听听歌，然后也像是翻阅着这一年的生活哈，还有一个月，2018呢就接近尾声了，所以我们现在想想2019年的一些愿景啊，一些愿望也不算是多早啊，也是很是时候吧，可以这么说。是，嗯，所以你呢也可以想一想哈。 对，2019年有什么样的展望，因为在说的时候呢，我们也谈到了这个十年的笔记本啊，五年的笔记本和三年的笔记本，然后有些朋友呢，他们这些年也买了，梦女孩Alice，Alice，她说我被你们说的我也买了一个，真的也想用这个五年的日记本写一下，觉得很有意思，真的，尤其是你从一月一号开始写， 对，是个很有仪式感的事情， 对，然后给这一年呢真的一个全新的开始，比如说如果你买的是五年的话，那就一直是到2023年，就五年的生活你都会看到，特别真实的像照镜子一样看到自己的每一天，你都做过些什么，不用说什么啊，我没有时间写，就三行字，你每天打微信里给别人聊天聊多少， 其实一切都不是有没有时间，是你有多想做这件事情， 而我建议你把它放在一个你经常可以看得到的地方，比如我就放在我的工作台上， 就是随时能够到的， 所以常常拿起来就很重，你知道吗？如果你要是一个小本子的话，你就床边啊，或者是能触手可及的地方，哎，几句话就写完。 是， 但是可能还有一点，就是我想是有的朋友可能在家里，和父母住在一起啊，日记本嘛，还是不愿意被别人看到。 对，那倒也 是哈。就是这种私密度，所以也可能你要放到有柜子的地方把它锁起来，然后来回拿起来就费劲了。 是， 这个可能我觉得是你们可能制约没有写下去的原因。 可能每个人的原因各不一样吧。 对， 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 重要的原因是懒。 哎，重要的原因就是自己不够想。 对，就是还是懒啊。用这件事情呢来培养一下自己做事情坚持下去的毅力吧。 是， 绝技江湖说，我今天晚上有两次把你的名字都说成叶谦了。 是的， 你说我是不是老了？ 然后你在说叶谦的名字的时候，有一次也差点说成我的名字。 哎，天哪，你们俩的名字也不一样啊，但我为什么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呢？毫无疑问，年龄大了。这就是我说的，我希望男左女右在一个你们觉得他刚刚好，没有留下太多的颓败感的时候， 是 一个美好的转身定格在那里，然后我们就再见再见。不过还好，我说了2019年呢会有一个我自己的公众号，这一次是真心的自己的啊，写写画画，和你们真的分享生活里的我觉得值得分享的东西吧，然后也大大方方的回答你们希望知道的东西， 没错， 没有任何的其他，带有一些很对自己而言有一些心理负担的东西吧，没有了，都没有了，就只是喜欢的朋友就进来坐一坐，不喜欢的朋友那么多地方就去别的地方坐一坐，总之呢，你的时间归你自己管， 没错。 好了，我们听完这首歌呢，一起到第四十段去吧。It's just a cruel existence, like it's no point hoping at all. Ooh, baby, baby, ooh, I feel crazy all night, and every day. Ooh, you gave me something, ooh, you say no. What is happening to me? Not a one in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有冷空气活动，天空转晴，扩散条件改善，明天白天天空少云，光照充足，能见度较好，比较适宜假日出行。24号夜间到26号白天，扩散条件呈现转差趋势，空气质量下降，本市已经提前发布了空气中污染黄色预警，提醒大家届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外出要做好健康防护。此外，流感高发，还需要注意防寒保暖。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0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3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2，是宜穿棉衣类服装。 FM 974，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3:32:37，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1月23号星期五晚上第4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哎，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201811月23号，距离2019年呢还是有一段日子的。但是呢，现在已经是11月的尾声了， 是 12月说来就来，而且12月份也会有很多，在冬天里哈温暖的一些日子，包括一些朋友的，学校里啊，有一些新年联欢晚会啊， 是， 还有单位组织的年会啊，等等等等，都会让我们的日子变得很忙碌。所以其实真的能够冷静的想想，2019年，想有点什么愿景啊、愿望啊，还真的是这段时间容易想到的。 对，而且有的时候，如果你没有一些特别成型的想法，到了那个时候再临时现想，可能会有一点被动，因为有一些东西可能需要一点点准备时间，有一些东西你可能还需要一个筛选的过程，或是去伪存真的过程，所以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总是好的。 好的，所以今天晚上的最后半个小时呢，我们还是在一起畅谈一下2019年的愿望。在这里呢，要向红人我们的子文说一声感谢，因为他评论过多，让浪给拍到沙滩上了。目前小树已经长到了3.09米啊。不知道叶谦在不在听节目啊？他这一周啊，我都没出镜的原因呢，我就让他一个人独当一面呢，不行啊！不，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大家周一到周四的时候，因为第二天还要上班嘛，没有办法全情投入啊，所以能保证玩到120就不错了、啊。 是， 但是今天呢，不用顾及明天几点钟起床了，想听到几点就听到几点。不过第四时段呢，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早一点入睡，所以我们这个时段会偏音乐多一些。 是啊，就带这首特别好听的 Someone Like You。 That you settled down, that you found a girl and you married now. I heard that your dreams came trueGuess she gave you things I didn't give to you. Old friend, why are you so shy? Ain't like you to hold

什么比爱更赤裸裸。在寂寞的时候，什么比爱更赤裸裸。 不知道副歌部分有多少朋友会忍不住跟他一块儿唱，然后觉得很认同哈，错过我们都有多少过错呀、 对呀、 就跟上一首歌有异曲同工之妙哈，那首歌唱到 Never mind I will find someone like you。 是啊，就是听那首歌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很多当年初次听到的时候 是啊， 和现在听又过了好几年啊，你的心境啊，还有你周遭发生的事情啊，带给你的一些变化， 就是有可能你终于可以做到那一句歌词的下一句，叫做 I wish nothing but the best for you too。 所以人生真的是很奇妙的机遇，你可能在当时的此情此景当中一直走不出来，但是到了沧海桑田之后又会发现，其实转过头来人生可以很辽阔的。 对，今天晚上所有参与我们聊2019年愿望的朋友，真的希望这些愿望都可以啊脚踏实地的去实现它。然后在实现的过程当中遇到的困难，一定是有的啊， 是， 但都能够克服，找到办法去解决，而不是轻言放弃。 没错， 任何的事情都会有一个我觉得是不顺的时候吧，这首歌的响起 是不是很熟悉的感觉？ 简直熟悉到爆，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晚上他又来了。 但是你会觉得很长时间我们都没有带来他了，至少在我们的节目里， 我们真的不需要忘记，还要找一个理由，因为自然而然就忘了。就不时间记都记不住呢，还要忘吗？哎呀，但是 Aline 这首给我一个理由忘记哈，总会觉得那是一个下雨，然后夜里思绪万千的时刻听到的歌曲啊， 给我一个理由忘记那么爱我的你， 爱吗？爱吗？ 雨都停了，这片天为什么呢？我还记得你说我们要快乐，深夜里的脚步声总是刺耳，害怕寂寞，就让光暗的城市陪我关灯。只是

这首送别实在太熟悉了，今天晚上带来的版本是韩红演唱的哈，也是我今天晚上的我方的最后一首歌曲了。 对，待一会儿我方还有最后一首歌曲。 对，这首歌呢也是结束了2018年11月23号星期五，也是本周的男左女右哈要带来的最后一首歌曲了。今天晚上非常感谢红人这位子文让我们的评论达到了3.89米，达到了本周的最高度哈， 厉害了。 对，然后所有的朋友今天晚上可能考虑的还不太成熟的2019年的愿望，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它如果能在我们抛出这个问题的时候第一时间在你脑海中弹幕了，就说明你在乎它。 其实人真的一定要有愿望的，因为当你有愿望的时候，你会觉得就是活着不只是生命的循环，它其实是有憧憬的，它会让你知道明天可能和今天不一样，它会让你知道其实你今天做的一切是有意义的，是为了实现明天的一个小小的想法或者是大大的愿望。 对，常常有人会抱怨生活给予自己的是很平淡很无聊，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给予的生活什么样的一个刺激点呢？也许这些愿望就是一个刺激点， 是 这个点呢就会激起你去改变一些什么，然后为此而做出些什么调整等等等等，一切都还来得及，人间值得每一天都也值得我们去做出自己相应的改变。 是 不敢说是每天喊口号的轰轰烈烈，但至少给一年定一个愿景定一个小小的目标，我觉得还是容易实现的吧。 对啊，而且当你有了这个目标之后，我觉得至少你在走到那一年的时候或者走完这一年的时候，你回过头来可以看一看其实自己的人生轨迹是多么有意义。 好的，谢谢默默本周的到来，还有所有的小伙伴依然喜欢男左女右，谢谢你们2019年也准备和男左女右继续在一起，作为一档免标2019年还存在的节目，我在这里真的非常感恩于所有喜欢他，已经把他当成一个老朋友一样，好与坏无论怎样都不会把我们抛弃的你，谢谢你。 这种感觉特别特别的好，因为有机缘让我们相遇，又有机缘让我们在一起相守，然后这样的感觉是不离不弃的。 那我们就下周继续咯。 好啊， 晚安。 晚安。 清醒，闭上眼睛玩一种数谜一样的游戏，一二三四五样变成星星，变成一个个你，好想说一句我爱你，我想你就在这个夜里，在相遇之间孤单如影随形，情的记忆很远，心空空地，因为你季节慢慢苏醒，连寒冬都变美丽，在相遇之后笑看季节更替，爱情的印记很深，心慢慢长长回忆，不顾一切去爱。 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